父亲，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后来将来，阿嬷嘎，阿嬷嘎，阿嬷嘎，阿嬷嘎，后来，后面，阿嬷啦，阿嬷啦，阿嬷啦，阿嬷啦，后面，北边，阿嬷给。阿玛尔吉，阿玛尔吉，阿玛尔吉，阿玛尔吉。往后，向后，阿姆西，阿姆西，阿姆西，阿姆西。大的，安巴，安巴，安巴，安巴，安巴。大装大样的，骄傲的。安巴奇，安巴奇，安巴奇，安巴奇。臣，大臣。安班，安班，安班，安班，安班。很，非常，多。安布拉，安布拉，安布拉，安布拉，安布拉。睡觉，睡，安干别，安干别，安干别，安干别。穷，禽类的这个词，雄性，禽类的词，雄性。阿米拉，阿米拉，阿米拉，阿米拉，阿米拉。追赶，追赶上，安参别。安参别，安参别，安参别，安参别。尝，品尝。安他兰别，安他兰别，安他兰别，安他兰别，安他兰别，安他兰别。味道，口味。安叹，安叹，安叹。安叹，安叹，安叹，有滋味儿，有趣味儿，美味。安汤啊，安汤啊，安汤啊，安汤啊。伯母，困，困倦。阿木，阿木，阿木，阿木，阿木。爱好，对什么嗜好。阿姆兰，阿姆兰，阿姆兰，阿姆兰，阿姆兰，阿姆兰，阿姆兰，阿姆兰。